动了、 嗯、 而且有什么活动我们比如说也有发起、 嗯、 然后大家的那股劲儿吧就特别特别兴奋特别愿意去参与那种感觉 嗯 嗯 即使是之前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对 但是每新的一次活动还是会特别兴奋、 嗯、 特别想去参加 确实 嗯而且参加完之后也特别享受这个活动当中带来的收获哈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啊跟汪老师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志愿者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接触这个体育赛事会更多一些哈更多接触这种体育赛事当中的志愿者大家会看到但其实志愿者这个群体我觉得真的也挺特殊的就是除了我们看到这种体育赛事的志愿服务这其实只是日常志愿活动当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社会志愿的活动都会去参加就像汪老师刚给我们介绍的一样比如说陪伴这种特殊儿童群体的去陪伴这种特殊老人群体的等等等等这样的非常多哈其实一个好的体育比赛的呈现离不开一群优秀的志愿者们的支持哈包括其实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包括其实我们全社会整个的一个发展其实也离不开我们这些热心肠的志愿者们的帮助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衷心哈像这个您啊包括像您一样的这个志愿者朋友们哈道一声确实是辛苦了哈 谢谢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汪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关于志愿服务当中的故事啊谢谢您的分享哈谢谢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叫做保险和财富传承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请他给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呢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在个人财富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财富传承我们自己的资产我们自己的资金以及我们想要传承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精神财富如何能够有效妥善的传承给我们想要传承给的人这个是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规划在里面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就相关的信息和大家进行分享 准备好笔记，上课。 财富传承的工具有哪些呢？ 除了我们今天想着重介绍的保险这种行为之外， 财富传承的工具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就是我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到的保险包括在内，那只要是有价值能够转移价值的资产，都是财富传承的工具。比如说我们讲的现金，这很简单，我给到孩子就可以了嘛，就相当于非常轻松便利的完成了传承的动作，并且也定向指向了，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同时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客户呢有一些遗嘱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也很重要，对吧？对于一些我不方便立刻给的，我可以通过遗嘱，我的房子不动产可不可以给到孩子呢？可以啊，我可以生前给，可以生后给，我可以写份遗嘱把它囊括在内也没有问题。那刚才讲到现金、艺术品，包括这个信托，都可以做到我财富传承的动作。但是呢，我们建议呢，财富传承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并不是说我购买一个单一的产品就能够完全的解决我所有财富传承的需要，每一种工具它都有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或者一些风险点和注意点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介绍这几种工具啊，第一种呢就是遗嘱 、 遗嘱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传承工具，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和我们的保险一样，也可以建立定向的通道。就是说这个钱如果我没设立遗嘱，就纯法定继承，那很可能不可能给到想给的人。因为按照法定继承呢，我们会有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嘛。 是的。 第一顺位呢给到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顺位兄弟姐妹等等。那如果说我们按法定继承呢，很可能这个本来说想给到自己儿子的这个房子， 份额会很少。 对，份额会少，很可能是就是被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继承了一份，妈妈继承了一份，妻子继承了一份。如果说爸爸再发生了这种意外，可能让兄弟姐妹还再拿到一份。 啊、对对对， 这个还是在家里人能够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非常麻烦。如果万一其中有一个或两个不能达成协商一致，那这个事儿就且办着呢。 对，这就是一个拉锯战了。 对， 所以呢 它第一个劣势呢是它不能够对抗变化中的财产。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种高净人士，他每年都会花大量的资金去找这种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呀，找律师事务所给他的财产进行确权和析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财富状况每一年都是发生变化的。今年立的遗嘱呢可能只能针对我这一个某一个时点，我的财产情况进行这种设立。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要关注很多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年长的人士呢想给到孙子，那我们说孙子呢不在他整个遗嘱范围内，我就只能通过遗赠的形式去给到我的孙子女。但是遗赠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设置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月的行权期。在两个月行权期呢，我被遗赠人呢他我宣布说哎，我接受遗赠， OK 没有问题，他就可以顺利接受遗赠。如果万一他忘了或者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宣布我接受遗赠，那这个就视同为遗产 了。 对，视同为遗产。那第二呢就是遗嘱的形式。那我目前的遗嘱的主要形式呢包括这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包括这种录音录像的，包括这种打印的遗嘱， 需要有律师在录像里边出现做公证吗？ 不需要律师，但是需要这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在场。 见证人可以是亲人吗？ 可以是亲人，但是不能是利益关系人不能是利益关系人。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